是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春水向东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